混合练习，一心一意， 一心一意， 一字一板， 一字一板， 一丝一毫， 一丝一毫， 一朝一夕， 一朝一夕， 一午一时， 一午一时， 一生一世， 一生一世， 一开一合， 一开一合， 一上一下， 一上一下， 一点一滴， 一点一滴， 一针一线， 一针一线，